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开封志怪》，作者尾鱼，主播青灵，小编 C，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 展昭的笑容中忽然就多了些许得意，凑近端木翠耳盼道： 展某未入宫门之前，在江湖行走多时，蒙江湖朋友抬举，赠号南侠。难不成你以为这么些年都是白混的？ 话未说完，眼角余光瞥到公孙策脸上意味深长的微笑，蓦地了然，此举有些亲昵，微微一窘，不易察觉地避开了些。端木翠却不觉，兀自恨恨道： 你们皇帝看走了眼，你哪里是猫，分明是狐狸嘛。托梦时要让皇帝把你的封号改一改，改叫玉狐狸、玉面狐狸、玉面花狐狸。 这一下连公孙策都经不住笑出声来，连连摇手道： 端木姑娘，我们展护卫什么都好，可千万不能是花狐狸。 为什么不能啊？小翠不是喜欢花吗？ 展昭，他捧着花，穿上花衣裳，再牵上你这只花狐狸，真是叫人难受。前头说的不怀好意，后头一句话忽地转作哽咽，脸色亦随即悲苦，抓住展昭臂膀低下头去。展昭尚未反应过来，就听到身后的步声，紧接着是何三桂的声音： 公孙先生，今日多有麻烦，不及宋先生。 原来方才三人说话时，展昭和公孙策背对着门洞，只端木翠能看到里间。正言笑晏晏时，一瞥眼见到有穿校服的人往这边走，立时醒得，再次说笑甚是不妥，对王者亦是不敬，仓促间赶紧变脸。展昭和公孙策也反应过来，心下不安，忙转身向何三桂还礼。何三桂是明理之人，虽然今日公孙策不及施救，依然好生谢过，这才转身离去。才走了没两步，就听端木翠厉声道： 给我站住。 何三桂这一下吓得不轻，回头看时，端木翠伸手向他一指： 说你们俩呢，给我滚出来。 我们俩？ 何三桂茫然地打量了一下自己， 虽然身子不算单薄，但怎么着也不会给人两的错觉啊。 这莫名其妙，就见端木翠的目光自他身上徐徐后移，最后定交在身前帐余处，看那神情似是打量着什么人，可他面前明明什么都没有啊。何三桂糊涂了，倒是展昭微微一笑，以眼神示意他离去。何三桂对展昭很是信服，虽说疑窦丛生，还是点头离开了。 你二人最近辛苦得很呢，前屋后屋街头巷尾忙坏了吧？ 展昭不解，公孙策却是心头一动。 端木姑娘白间说黑白无常勤快得很，莫非现下他面前站的是黑白无常？ 想想倒也合理，何三桂的爹心丧，算算时辰，此际黑白无常进来罗魂也不稀奇。也不知黑白无常回了句什么，端木翠怒道： 胡说，宣平死了这么多人，亡魂不是你们收走的还有谁啊？ 顿了顿，似是更加的不耐， 生死簿拿来我看。 说话间劈手夺过什么，似是厚厚一本册子，一手捧住细翻几页，眉头愈皱愈紧，大力将手上之物摔了回去，口中道： 真真荒唐，普天之下除了阎罗殿，亡魂还有第二个去处吗？ 也不知对面之人答了句什么，端木翠的脸色突然奇怪起来。 说下去。 过不多久，端木翠的呼吸便急促起来，眉目间尽是焦灼之意，几次欲言又止，双手无意识地交缠在一处。末了，展昭听到端木翠压得极低的声音： 那么就只有人间明道了。 人间明道。这一日一夜间已是展昭第二次听到。宣平不见的那些亡魂是在人间明道吧？那么温姑尾鱼很有可能也在那里。三人就这般站了好久，各怀心事。还是端木翠先打破沉寂。这一日乏得很，公孙先生，我们回去吧。公孙策立时想到，端木翠这一日劳心劳力，至此刻水都未喝上一口，暗悔自己不察。 李掌柜那边已经备下晚膳，我们快些回去才是。 聚客楼里的确已经备下了一桌酒菜。李掌柜并不明白公孙策一行今日为什么兴师动众，要去挖掘那么大的一个土坑。但见几人一日未归，心中多少也料到事情绝不简单。自己别的忙帮不上，备下些酒菜犒劳几人还是不难的。这一顿饭吃得闷闷，公孙策几次欲言又止，就是找不出话来打开僵局。展昭动筷很少，至于端木翠神思恍惚，筷子倒是夹在手中，只是一直未曾动过。展昭终于忍不住。 端木，是菜不合胃口吗？ 端木翠似乎这才意识到身在饭桌，随口应了一声，伸筷夹起什么就往嘴里送。 那是辣椒。 端木姑娘，适才隐约听你提到什么人间明道，那是什么地方？ 端木翠整个人都震了一下，她抬头看了公孙策一眼，很快又低下头去。人间明道，那是……说话间，蓦地瞥到自己垂在肩前的发上有残留的黄土，忍不住将后面的头发拢到前头，用手梳理了一回，摇头道：“ 哎，这么脏，我去洗个澡。” 李掌柜恰拾掇了东西进来，闻言忙道：“ 浴桶在客房，都是现成的，我先去烧水。端木姑娘，你吃完饭时水也就好了，正好不耽搁。” 不用烧了，浴桶里灌上凉水就成，我白日烧了那么久，不在乎多烧这一桶。 李掌柜听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忍不住出言劝阻：“ 端木姑娘，这么冷的天儿，用冷水洗身子怎受得住啊？” 端木翠也不理会他，起身径直向客房去了。李掌柜愣了一回，才向展昭问道：“ 展公子，江湖人都是这么奇怪的？” 展昭沉默片刻，回道：“ 掌柜的，依他便是。” 端木翠洗了很久很久，其实真正洗的时间倒不久，大多时候他都浸在水中发呆，一直到整桶水都凉透了，冷得他打了个寒噤，才反应过来，又用三昧真火烧热，热了之后又发呆，如此反复，也不知道来回了几次。想到心灰意冷时，把头靠在沐浴桶内壁上，只觉周身的力气都散去了。还有几次，不知出于怎样的心理，忽然就把头埋入水中，眼眶处酸涩发热，眼泪刚流出，便被周遭的水吞咽淹没。直到呼吸再不能继续时，才哗啦一下将头抬出水面，大口大口贪婪地呼吸着外间的空气。自始至终，脑中都是混沌的，忽而空落，忽而无杂。但不管是空落还是无杂，一个试图回避的想法都以越来越执拗跋扈狰狞的姿态步步攫取他的神经。 温姑尾鱼怎么会进了人间明道呢？ 昨日他还那般笃定地跟展昭表示温姑尾鱼不可能藏在那里，今日便因为黑白无常的话而大失常态。方才他们是怎么说的？ 阎罗殿并非亡魂的唯一去处，上仙难道忘记了上古时被女娲娘娘封印的 人间明道。 当然不会忘记，人间明道是每个上界神仙都熟悉而陌生的。说熟悉，因为耳濡目染；说陌生，因为远不可及。就如你每日一抬头便可看见的太阳，你对它熟悉吗？自然。你对它了解吗？未必。人间明道正是这样一个所在。有很多次，他还与相熟的女仙们饶有兴致地谈起人间明道，更多谈起的是与人间明道并起的那个大时代。也许在旁人看来，端木翠身处的朝代已属传奇，武王伐纣，凤鸣岐山，群魔乱舞，众仙临凡，但这一切又如何比得上人间明道出现时的天崩地裂，惊心动魄，日月无光呢？淮南子里这样提及，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蛇，地为绝，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焰而不灭，水耗阳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绝老弱，天愁地惨，命贱如尘，这才有女娲娘娘应时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力挽狂澜，整民于水火。人间书册如斯落笔，瀛洲典籍所记却另有玄虚。 细花流水去流沙，流不走月光，替我守在小轩窗。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乾坤连梳妆，留指魂醉云梦。